和雾霾的北京。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By Your Side》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I got this feeling that we're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hat you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北京时间来到了22:06:47，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一个非常崭新的节目的这样一个地盘当中锁定调频 FM98.2 AM927，收听音频、视频收看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你们好，我是周准。今天的风吹得很大，我进直播间的时候，哇，寒风真的吹得刺骨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室外，或者你正在从事一个工作，是室外的工作的话，希望你穿得暖一点，给自己打气。那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当中，以一种非常慵懒的方式收听我们的十点大陆机，我真的是特别的开心一件事情啊。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看我们的广播。我现在这个视角，如果你正在用花椒看这个视频的话，我是用双眼在盯着你看。花椒你可以去关注活力982，活力982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关注微信的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你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周大准。看，有了视频直播之后，我如果清嗓子，我把话筒关掉，我刻意的把头甩到话筒一边，清嗓子的时候，你们都可以看到，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直播间。我现在盯着你看，你还熟悉吗？今天晚上在一个小时的好音乐，有一个话题串联，这个话题的名字叫做是最亲爱的人。亲爱的人有很多，对吗？你的爱人、朋友、家人、闺蜜、铁磁，这么多年总有一件两件事情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如果你有的话，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给我留言，我可以看到你的留言，读给所有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平台，因为大家不知道你的真人是谁，你只有 ID， 但是你说的话都是发自肺腑的。今天晚上第一首歌送给你，我又甄选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一张小歌单，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CD 的小纸盘。以后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存下来，当做奖品，当做礼品送给亲爱的你。第一首歌来自于那英，我觉得那英是个非常好的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相爱很早》。致青春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在青春的美丽剪影里，有我们的笑和泪水。 街灯一盏一盏苏醒，怀念一盏盏来临，就等我听一听。小心翼翼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躲避，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 就是修回忆，失眠压力要漏雨，点点滴滴到天明。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都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 微博有位朋友是我的忠实的听友张阿痴，他说只亲爱的自己，不管现实有多惨不忍睹，你都是要固执的相信这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加油，也希望你重新振作起来。这首歌曲我是在一路畅通那个节目的下午播的时候听到的歌曲，那天是佳佳跟杨洋的直播，忽然听到了相爱很早，忽然这个城市的夕阳落下的瞬间变得暖暖的，有了丰富的内容。 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透视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 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欢迎你继续锁定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这是2018年周准奉献给你全新的一档直播节目试播，视频和音频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听我的直播，也等了很多年之后坐在这里跟你聊天，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情感机遇。我也想在电波当中对所有亲爱的听众说一句，久等了，我回来了，我还没有太老啊，我还没有太老。我其实特别想拿着一壶茶放在这边跟你慢慢聊我这些年的经历，这些年的想法。我忽然会想到大学的时候在宿舍的小床上戴着耳机听 每一个电台主播放深夜的电台情歌，聊着他们的话。现在的收听方式、收看方式变得很方便、很便捷。你有一部智能手机，有一个 iPad， 你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很近距离的接触，我觉得是件好事情。嗯，你可以从陌生到熟悉，到厌倦，再到觉得它很重要。今天晚上周准在直播间跟所有的听友来互动的话题就是致亲爱的人的一段话。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的这样一个平台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留言，我找一个啊，这位朋友叫做红葫芦，他说：亲爱的宝贝，我爱你，愿你活泼快乐的健康成长。亲爱的爱人，感谢你陪伴我走过的日子，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会与你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爱你，懂你，陪你到老。谢谢谢谢，你看他把所有的爱都说了一遍，唯独少了自己，是吗？你也要谢谢自己，因为你这么的优秀，老天才这么眷顾，有了亲密的家人和真挚的朋友，对不对？今天晚上聊致亲爱的人的一段话呀，就回到20年之前、30年之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的交流真的是通过很多很多简简单单的方式。我要见你一面，我要翻过几座山，趟过几条河，最后见到你已经很夜很深了，我还羞涩地拉拉你的手，对你说明天我还来。希望大家珍惜已经有的爱情、友情和你自认为永远不会撼动的亲情。嗯，是很忙啊，城市节奏很忙，外面风又那么大，我希望你给自己一个温暖，也给家人一个回馈，跟他们好好的聊聊天，说说你的改变和变化。很多的方式，视频、音频同步直播，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心情。亲爱的人，你身边现在有吗？如果有的话，告诉他你爱他，告诉他谢谢你选择我。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告诉各位，我的一位朋友，真的是，她是一个平常非常大条的女孩。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录一段音频，致亲爱的人的一段话，你有没有兴趣？她说好啊，然后她就录了一段非常符合她 ID 形象的这样一个音频。你看他们真的很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这是她的男朋友送给她的，电台好记者，中国好媳妇儿。我觉得他们是走一辈子的人。来听听李美丽女士啊，她录给她亲爱的另外一半的一段真挚感人的话语，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听到这段话有感觉的话，说说你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感情点、情感点很淡的人，要准备好纸巾。有请李美丽。 高小毛，新的一年希望你能一如既往的对我很好。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礼物给我，情人节不要再送我西兰花了，然后要经常理发，你的头发长得实在是太快了，然后不要穿奇奇怪怪的衣服，只允许穿我给你买的衣服，少听点 hip hop， 那个对身体不太好。我今天拔了一颗智齿，我的牙实在是太疼了，我的嘴也实在是太麻了，我现在一边跟你说这些话一边在流口水。我希望你能珍惜我对你的这份感情，当然2018年，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携手并进，再创辉煌。 You are promise, you are a soulSmooth like a waterfall, a sea in the calm. You are the summer, you are the sun, you are the desert plain where the wild horses run. I want you 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是不是非常感人的林美丽，一个三观超级正的女子。作为电台的主播，我非常的开心你跟你的男朋友有这么好的恋爱关系，希望你们白头到老。哎呀，真是羡慕旁人啊，羡煞旁人啊。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话题是致亲爱的人很多的朋友留言，谢谢你们的踊跃留言。莹是我非常好的一个听友，在准时打路机的微信公众账号里，他说我上了闹钟，每天晚上都可以听这个节目，感觉真好。我在40岁的时候遭遇了婚变，但是庆幸的是自己在44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特别疼我的人，很感谢他。亲爱的，我好爱你，要每天跟他说一句，那知道他对你很重要，你对他同样重要。 Ray 他是这么说的，说致亲爱的媳妇儿，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这么多年都没找到你，我想问你用心找了吗？真的是用心找的。如果你用心找没找到的话，就是缘分还没够。如果你没有去用心寻找这个姑娘的话，就好好的踏下心来，为自己，为她做些什么。今天来聊致亲爱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致亲的部分哈。你可以说说你内心的感受。新浪微博，哎呀，好多好多的平台，我要每一个都看啊。如果你看不到我的话，你也能感受到我这个眼睛顾不过来啊。好，看到这位朋友说的是，这位朋友叫做何雨丽，他说致难过的人，无论多失望，都会有新的希望。我说不要难过，多微笑，多让阳光看到你洁白的牙齿。如果真的在晚上很孤独很寂寞，还有我陪着你。谢谢花椒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啊，谢谢你们的关注。现在已经有 5.1 万人，谢谢。送礼品的朋友们真的是谢谢你们啊，点赞也谢谢你们。我都希望我播的歌曲、聊的话题以及大家看到这个直播间的状态是你喜欢的调调。也谢谢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让我在夜晚的一个小时时间当中跟你像朋友一样的聊天。我会越来越瘦的啊，因为有视频直播，你会看到我这一年的变化，也做一个见证。致亲爱的人，你有话要说吗？下面这首歌曲我诚意推荐给你啊，也许听不完，是郭顶的一首歌，叫做想着你。虽然那张专辑在台湾的颁奖典礼上没有任何的斩获，却是让我非常喜欢、循环了很久的专辑。想着你，你还好吗？希望你一切顺利。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没什么准备，一张琴，和着这声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着你。

第三种方式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洛基，一个我坚持每天说晚安的地方很多很多年了。这期间呢有很多的朋友离开了啊，我不留你，如果你再想回来找我，我敞开大门欢迎。见字如面是我节目的一个环节，我今天一样推荐这本书，叫做《100个基本》，是松浦弥太郎先生写的。我把书签放到这里啊，我要看看今天读给你的。我要告诉各位，致亲爱的人当中一个部分致朋友。任何时候朋友都很重要，你觉得呢？在工作上朋友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重视家人呢，作为真正朋友的前提自不必赘述。但是在某些困难的时刻，你想想啊，你想一想，你仔细想一想，某些困难的时刻，比起家人，可能是朋友更能帮上忙，对吗？比如说家人不在身边，比如说有些事情不能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这个时候朋友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家人是命运的共同体，你自己沉默的时候，家人也会跟着你一起沉默，他会跟着你的心绪变化，替你担心。那这个时候最值得依靠的就是谁了？朋友啊。我希望你把我当朋友，真的，我一定把你当朋友。这个是他的第100个基本当中的54页啊，说的这个内容。那第56页呢，我要告诉你，认真的听他人讲话，持续深入的倾听。我也希望你持续深入的倾听我这档节目，在2018年的每天的22点到23点，周一到周五是我为各位带来的，周六周日是唐甜甜，同样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女生。这个段落叫做认真听他人讲话，持续深入的倾听。认真听他人讲话是很重要的事，不仅要认真听，还要持续听，要踏实的听进去，自不必多说。为了引出话题的前因和后果，话中更深的内容还要学会提问，但是提问不要咄咄逼人，而是要自然的引出话来，是为了让对方话题继续的手段。认真听人讲话，就能打开他人的内心。浅显的道理用文字写出来，然后在广播里我读给你听，会觉得很好接受。今天最后一个见字如面的环节，也是一个生活的好习惯，如果你对花不过敏的话，我建议你一周买一次花，可以装点你的居室，调整你的心情，让你像花儿一样美丽。一周买一次花，这不是规定，而是一种什么呢？乐趣。郁金香要出来了吧，当季的花要出来了吧，现在最漂亮的花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感知季节，对生活和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很多人重视在生活当中摆放着有生命和美丽的东西，而且一定要注意哦，爱惜他们。今天的见字如面，我一样推荐松浦弥太郎先生的人生信条，100个基本信条，希望能帮到你。那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是亲爱的人，你如果有话要说的话，可以通过花椒的活力982，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洛基，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周大准，跟我在线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有请谁呢？我们有请纵贯线乐队。可是我这个 CD 啊是在我的左侧，如果正在看视频的朋友，我要走到那边推上这个 CD， 你们等我一下啊。 亲爱的孩子，要相信自己，好好的活下去，他在远方笑着看着你，心里没有废墟，请别为我哭泣，我的怀抱是你坚强的大地，我在你梦里轻轻抱着你，用心的爱着你，做你最亲爱的母亲，心里没有废墟，请别为我哭泣。 爱的 baby， 像阳光飞起在天空呼吸，我永远爱你，随岁月传递，微风徐徐就是我的消息。Baby， 拥抱着你我永不放弃，亲爱的 Baby， 像阳光飞去在天空呼吸，我永远爱你，随岁月传递，微风徐徐就是我说 爱的 Baby。 在风雨之中决心，我永远爱你，随岁月传递，微风徐徐就是我说爱你。 歌曲来自于周华健的纵贯线乐队，他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哈，这四个人都不得了，非常棒的一个纵贯线乐队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的是至亲爱的人，昨天晚上我的 leader 吴周彤老师跟我说，你一定要说话放慢，尽量的放慢，我会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融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夜间的直播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和情感来自于吴周彤先生，要真的谢谢他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无拘无束地跟你们聊天。谢谢那些年广播带给我们的神奇力量，为我们疗伤，为我们在难过难过的时候有一盏灯，就像他一样。谢谢各位收听收看正在为您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的有意思，他叫罗成。我记得有一次在听众见面会的时候我们见过，他是一个网易云的主播，非常好的一个男孩。他说我今天要说话一定要读出来，他说致亲爱的 L ABCDEFGHIJKL 那个 L。他说2017年我们一起经历过漫长的暑期旅行，对我来说那次旅行应该是我2017年大多数的欢乐。现在我在西安看着外面的世界，他去西安了，而你还在高四奋斗着。虽然时间是微妙的东西，会磨灼一些关系，但我依旧在此等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想点一首《外面的世界》送给他，我唱给你听好吗？这首歌曲是小哥非常经典的曲目啊，《外面的世界》。如果你们会唱的话，也跟着一起唱。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方翱翔。嘟嘟嘟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叮叮叮 对，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噔嘟噜噜噜，最扬起哦，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我们在慢慢的认识这个社会的包容性、复杂性、多样性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了解外面的世界真的是足够的大、足够的精彩。当你真的是作为一个个体融入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很渺小，但是又足够的亮丽。为什么？因为你是独一无二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ID， 希望你保持这种心情，也希望这位朋友和你还没有在一起的另外一半一定要保持经常的联络。在自己各自的城市和空间当中发现爱，心里要装着爱。说到至亲爱的人，其实很多人会关注一些娱乐歌手的一些新闻哈。最近又爆出了一些新闻，我就不方便提那两位了啊。但是我觉得有一阵子薛之谦先生的歌曲还是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因为大家都下载 APP 对不对，有一些听歌的软件，受欢迎程度你就看留言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是水军也好，或者是那种五毛党也好，但是他的留言都是很多很多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像他最近的一段生活一样，都希望你们找到最真的部分。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郭顶跟他合作的《动物世界》。动物世界里有很多真实的部分，对不对？物竞天择，我希望你 keep real。 冬大一下，雪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感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 很多的小孩喜欢螳螂，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只好螳螂为了繁衍后代，会母螳螂吃掉公螳螂。这是爱吗？这是一种奋不顾身呢，还是一种大自然的规律？作为高级的动物，人类应该仔细想一想，应该如何平衡食物链。 一路奔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教它度过童话。别再进化，别让动物世界代价，不闷个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神略太自天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题的欲望 来不及摩擦，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巢穴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动物世界啊，薛之谦先生也发行了很多的新的专辑，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播放优秀的音乐，我们不以个人的生活评定音乐的态度，我也希望这是一个互相分享好音乐的平台，每一个朋友都是收听收看的达人，都有自己的品味。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夜间的音乐分享心情的节目，我真的希望每一位朋友可以到新浪微博去留言给我，告诉我你喜欢的音乐，我在节目当中会不停地把好音乐奉献给各位。我觉得喜欢音乐的人都非常单纯，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就是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而且我也足够单纯。希望各位呢通过很多的方式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关注982魔力工厂，也是我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非常棒的一个调频，也非常棒的集体。今天我们聊之亲爱的人，那天我们聚会啊，在 KTV 有非常多的年轻的主持人和年长的主持人，以及我们的领导监制坐在一起啊，那个时候是非常自然的，真的是 Keep Real。 你也许会想不到我们的监制会唱一首追光者，哈哈，非常好玩的感觉。那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态度，而且他就是我们的监制，也是我们的非常棒的大哥初阳。在我们聚会完之后他又回去工作了，那个时间是22:30多，谢谢他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工作态度，让我们有这样的足够激情为大家奉献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人。接下来呢继续要跟各位放歌曲放音乐哈。其实在李美丽的这样一个环节，很多朋友是不是听过一遍，上半段听完之后，下半段刚刚进来听的朋友没有听过李美丽同学跟她另外一半说的推心置腹的话，那我再放一遍给大家，大家听听看啊。她在放说完之后要推一首也很有味道的歌曲，再次有请李美丽说出她对另外一半真挚的话语。 高小毛，新的一年希望你能一如既往的对我很好，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礼物给我，情人节不要再送我西兰花了，然后要经常理发，你的头发长得实在是太快了，然后不要穿奇奇怪怪的衣服，只允许穿我给你买的衣服，少听点 hip hop， 那个对身体不太好。我今天拔了一颗智齿，我的牙实在是太疼了，我的嘴也实在是太麻了，我现在一边跟你说这些话一边在流口水，我希望你能珍惜我对你的这份感情。当然2018年，新的一年希望我们携手并进，再创辉煌。 You are promise。 我其实这段话有很多感人的部分啊，我这个人啊，就听到这种政治话语的时候会控制不住我自己，但是我在直播间要控制我的心情。我在听到他说我今天拔了一个智齿，我在对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流着口水，我希望你好好珍惜我。 You are the summer。 我想你，想你，好想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爱是这 首歌的时间，谢谢各位一个小时真情流露的陪伴。致亲爱的人，总有说不完的话。首先要好好的爱自己，然后要对自己负责任，然后做更好的自己，然后期待命运的降临。不管是找不到另外一半的朋友啊，还有就是现在已经有幸福归宿的人，都要好好珍惜难得的缘分，就要相信一直保持微笑，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回馈给你。我说过每天晚上都要放一首晚安的歌给你，今天晚上是楚乔的晚安，昨天是跑火车乐队的晚安，也许晚安会重复，没有那么多晚安的歌曲，但是我一定会把这个晚安当做一个非常重要有仪式感的东西送给你。谢谢花椒的朋友，无法照顾每一位朋友，有这么多人来看我的直播，谢谢你们，还有微信公众账号里的朋友，我也不能一读出来你们的留言，也要谢谢新浪微博的朋友。夜晚让我们想的事情有很多，也祝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明天鼓起精神，打起干劲，做好工作，做好最真实的你。我是周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要忘记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也要看一看 Holy Music， 明天见了。 我从来没有刻意四处打探，这黑暗冰冷的夜晚，有多少人还仍在心慌。